那雨天的地面湿滑，很容易发生轮胎的侧滑，所以在拐弯的时候不能急刹车，最好直线减速，然后再进入弯道。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急刹车，不要慌，要么扭动方向盘避让，要么直线刹车，切勿刹车的同时又避让，这样不会起到任何作用而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那雨天在涉水的时候呢，一定要看一下，观察一下前车哈。如果说这个水深没有超过半个轮胎，那您可以慢速通过，不要急刹车，也不要这个急轰油门哈，就是要匀速，低速匀速的行驶过去就可以了。如果水真的很深，已经没过了半个轮胎，那我建议您停下来，或者是改换其他道路，或者是干脆停在那里看一看情况哈。是说看前面绿车，如果过不去了，咱就不走是吗？这个最好不这样啊，这种情况发生。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还好有我们好听的汽车音乐相伴在路上，心情没那么紧张了。马上来揭晓第三十周第四十到第三十六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四十名 ，Ellie Goulding， Love Me Like You Do。 第三十九名， 鹿晗，出发。 第三十八名， 林俊杰，背对背拥抱。 我们背对背拥抱。 第三十七名， 蔡依林，独占神话。 欢迎光临我的独占神话，千年之前我是那个他。 第三十六名， Megan Trainor， Dear Future Husband。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ou're the light, you're the night, you're the color of my bloodYou're the cure, you're the pain, you're the only thing I wanna touch. Never knew that it could mean so much, so much. You're the fear, I don't care, cause I've never been so high. Follow me through the dark, let me take you past the satellite. You can see the world you brought. No more.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来自英国的这位我喜欢的歌手 Ellen Goulding 的这首 Love Me Like You Do。这首歌曲融入适量的 R&B 音乐，温暖深情的歌声，还有冰冷的碎片节拍，给听者带来一场全新的音乐盛宴。在英国，这首歌曲上市的首周便拿下了英国百强单曲榜第一名，并连续夺冠3周王。Love Me Like You Do， Ellen Goulding。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像飞着猎豹不过出现在热带草原里不出现，像霸着誓言紫色的夜，爱是化学反应like a bomb，每个心跳都像听到 Show me how to say it up， 充满张力的音色当中隐藏着收敛却有坚定的进攻性，感性的唱腔当中稳稳地存着一丝细腻和温柔。对了，这就是鹿晗的触发。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北京时间9:12:5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全新一代宝来焕然新生，现已登陆北京 MQB 平台，打造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及人性化科技配备，无不让人耳目一新。详询一汽大众北京当地经销商。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上午9点， 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唐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今天倒真的是可以低碳环保轻装出行了，轻装出行谈不上，但是可以低碳环保。建议大家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哈，自己开车确实是觉得开车不是特别十拿九稳的，就建议别开出来吧，不给自己惹麻烦，也别给别人添堵。这真的是这样。现在我听到外面雨声好像又大了起来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你开车的时候真的是心已经都提到嗓子眼了哈，我建议你听一听汽车音乐会，咱们在战术上重视，战略上藐视哈。既然已经开着它出来了，咱们就一定要安全安全安全。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音乐有神奇的功效，可以让你放松下来，放松下来。第3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深情的歌曲，来自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 话总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旧账总翻不。谁无理取闹，你的双手甩开刚好的微妙，然后战火再燃烧，我们背对背拥抱，滥用沉默在咆哮，爱情来不及变老，葬送在烽火的玩笑，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话总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就当作。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 林俊杰背对背拥抱，这首歌呢是因为他听了自己的前经纪人的经历，被误 解的委屈，还有工作遇到困难的痛苦，感同身受的好像自己也曾经经历过这些低潮和不堪的情绪涌上心头，而创作了这首歌曲《背对背拥抱》，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中国风的作品哈，你听到这样的前奏和配器，是不是很熟悉？啊，王力宏作曲，哈哈，为 Jolin 蔡依林量身定做的吗？独占神话第37位。 新鲜的话题不傻，越古老越想知道，是你悠悠的睫毛，往路上找像一张神奇折票，时空里任意飘摇，解释慢慢被揭晓，我仿佛真的看到手背的指示上辈子要下的记号，要怪我不忍能在今生把我找到，轮回太奇妙，有些故事不会前往是那个他，当时和爱的男人最后白马，这是属于我的独占神话，何必在乎他的真和假，心里的时光机器轻触发，让画面倒转发， 多么的王力宏的感觉。来自整林蔡依林的独占神话，对了，王力宏为他量身定做的，不但呢开班授课成了整林的新任钢琴老师，更是热心的充当 MV 的创意顾问。由于王力宏呢首次为他整林蔡依林跨刀写独占神话这首歌哈，也从来没有尝试过这个 out 曲风的整林，因为发现哎自己好像还挺适合这种风格。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力宏创作创开创的这种 kick it out 就是噔哒噔哒噔哒噔哒，然后再配上什么二胡啊什么什么这个民乐哈、啊、在里面，然后开始这个噔哒噔哒噔哒，就是它的节奏。好了，闲话少说，跟着你发的这句话真的是我感觉特别有哲理哈，待会儿念给大家听。我们先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Megan Trainor 的这首歌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6位。姑娘们加油了，你们的 Mr. Right 就在不久的未来，就在前方等着你们呢。 Dear Future Husband, That's right。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Right 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再回来。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汽车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2018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百字情书喜从天降。8月17日七夕节当天，我们将会全程见证你们的爱情纪念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在 H5 页面写下你们的爱情故事。8月17日，音乐与故事陪你们在一起。 Yes I do。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十八年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9度。从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本市出现降雨。截至早晨五点，全市平均4.5毫米，城区平均3.4毫米。今天白天仍是明显的降雨天气，山前及东部地区降雨量将达到大雨到暴雨。目前本市处于暴雨蓝色、大风蓝色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请注意防范。市民朋友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转多云，北转南风4-5级转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自从宣布王菲为节目嘉宾后，湖南卫视制作的国内首档音乐创演节目《幻乐之城》无疑成为今年暑期最值得期待的综艺节目。大家最关心的是，演唱会上几乎不讲话的王菲在综艺节目里会是怎样的表现。上周五晚，《幻乐之城》开播，王菲以一曲《梦中人》开场。节目中观众也看到了她真实的一面，她并不惜字如金，而是充满真性情的活泼。当主持人何炅问到她为何会请黄渤来做客时，王菲幽默回应，她有空。不同于黄晓明等嘉宾，王菲的身份是体验官，她在一开场就以一首久违的《梦中人》率先展示了节目的玩法。这一曲也让很多网友感慨，虽然过去了那么多年，王菲还是那个王菲。许多人好奇，节目怎么请得动王菲带来个人综艺首秀？王菲的回答是轻松，因为在节目中，她既不用跟其他歌手 PK， 也不用当导师评价别人。据悉，在后续的每期节目中，王菲都会常驻。作为体验官的她，除了对各位嘉宾的表现进行点评，也会提出很多建议。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高颜值全景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汽车音乐会。 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外面的雨小心了吗？方便的话和我进行互动，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时段，北京时间9:35。好了，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如果说开车是一件很酷的事情，那么运用 AI 人工智能技术则让你的旅途更加有趣了。而前不久呢，日本汽车厂商发布了一款概念车，搭载了一颗能够感受你心情变化的情感引擎哈娜。一颗哈，注意我的这个量词是一颗，这是一颗心哈。这项 AI 技术呢，是通过驾驶员的表情以及声音变化来分析当前驾驶人员的疲劳情况、喜怒哀乐。比如今天，主人，你是很担心吗？是啊，我很紧张的啊。主人，你手心出汗了。马，对对对，这您能感觉到啊？主人，请不要弄湿我的方向盘。对对，好，举个例子啊，随便举例子。更有意思的是，它还能通过不断的学习用户的生活方式和爱好，来提供最适宜的方案给用户。而且这款概念车还把最近很火的共享理念运用其中，当车子空闲的时候呢，还能为他人提供服务，还来帮自己赚些银子。哎，真不错。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30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Adam Levine A Higher Place。 第34名 波波爱就爱。 第33名 赵雷青春无处安放。 大声地喊着说过要去远方。 第32名 MIC 男团相信未来。 第31名 Clean Bandit Zara Larsson Symphony。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听听赵雷的民谣。赵雷的每首民谣都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他喜欢写真实的东西。也正因此，略带沧桑的低沉嗓音配上直白朴素的歌词，触动了无数人的心。青春无处安放，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3位。 笑着无所谓的闹着，可以肆意让花就这么开了，梦里从没有牵绊，只看见满意的青春，以为可以将它安全存放了。大声地喊着说过要去远方，定要看看那色彩的天堂，在离天最近的地方将所有悲伤埋葬，以为青春就顺势有了方向，可是青春啊总是那么多变数，总在冲动时爱上那个人，总是失去自己，总又失去了你，许下的誓言太美太响亮，却无处安放。冲动时爱上那个人，总是失去自己，总又失去了你，许下的誓言太美太响亮，却无处安放。是青春啊，谁又舍得跨过去，是不想品尝将过半的滋味，离天最近的地方天堂，青春虽无怨无悔，却无处安放。 赵雷《青春无处安放》，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3位。好了，继续攀升，要转换情绪了，做好准备了吗？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励志歌哈。歌曲呢是听到的人备受鼓舞，尤其是正面对挫折、经历失败和正在失意的人们，听完之后呢会认清未来的方向，相信自己的未来。对了 ，MIC 男团《相信未来》。 想挣脱却逃不开的沼泽，不断的纠结，这些内心的咆哮只能得到毫无力量的共鸣。你知道我很卑微，只会妥协，期待的不是这样的，想击碎对面的我，希望回到原点，找到希望的方向。 失败，年轻的冲动会有奇迹，我相信自己，我也相信未来，通通再来， 男团相信未来。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ve been hearing symphonies before all I heard was silence, a rhapsody for you and me, and every melody is timeless, life was stringing me along, then you came and you cut me loose. 歌曲的名字就叫做旋律 Symphony， 喜欢这样的旋律吗？来自英国电磁乐队 Clean Bandit， 新街盗贼和瑞典歌手 Zara Larsson 合作的这首。 Zara Larsson 是惊艳的瑞典流行女歌手哈，拥有青春无限、活力四射而且大胆热情的艺术家的形象。上周全线推荐的这首作品电音舞曲，本周晋升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1位。喜欢这样的旋律吗？来自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FM 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Take that jump, you don't feel the fall. Hope when the water rises, you build a wall. Hope when the crowd screams out, you're screaming your name. Hope if everybody runs, you choose to stay.Hurt so bad, man. The only way you can know, you give it all you had. And I hope that you don't suffer, but take the pain. Hope when the moment comes, you'll say.I live. Hope that you spend your days, but they all add up. And when that sun goes down, hope you raise your cup. Oh, I wish that I could witness all your joy and all your pain. But until my momentComes, I'll say 听到了这样的声音，熟悉的旋律是来自 One Republic 的这首 I Love You。啊，这首歌呢，因为处处充满了多种融合和对比的创意，所以呢，曾经在 Apple Special Events 当中呢，被用作哈哈哈这个品牌某某型号时的发售时的背景音乐。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为你介绍一个特别好的自驾游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按说呢，今天的这个大雨磅礴哈，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一下去海边玩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心理落差会比较大。但是呢，我都说了，如果你已经在这个办公室当中了，在 office 里面，或者说在家里面，在 home 呢，今天不用出门的话呢，哎，可以把窗帘拉上，然后把这个屋里面的灯全部都打开，然后就像我们直播间一样，再遮上一把阳伞，就想象好像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碧海蓝天的感觉。对啦，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一个国内自驾线路，这个海南行哈。有时候人需要一种成就感来鼓励自己，不妨在这个炎炎夏日去一趟海南岛，坐辆车从海口出发，一路南行。如果是敞篷车，哇哦！如果你不怕阳光，那么你就会像很多这个 MTV 当中的明星一样，驾车从椰林旁飞驰而过，在海边感受海风。那如今很多朋友是从自驾出发的，自驾游呢去海南最好是在广州加满油，因为海南的路桥费呢已经被算进了汽油的价格当中了。另外呢，车辆呢从黄浦城渡轮到海南很划算啊，运费也不过是775元。在船上看看日落，再看看日出，睡一觉就到海南了。自己开车去海南的话呢，就要需要800多块钱哈。啊，行车路线怎么走呢？海口到三亚，再到通识，到万宁，到文昌，最后到海口，5天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四季皆宜哈，现在就可以计划走起了。哎呀，想象一下啊，拉上窗帘，把灯都打开，遮上阳伞，想象现在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椰林树影，水镜沙白的感觉。好了，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也就来给你一首这样反差很大、落差很大的歌哈，《浪花一朵朵》。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其的一比一，这张专辑特别请到了陶喆等等六位制作人共同创作，所以呢，这首歌曲当中，仅这首歌曲而言哈，加了一半很有节奏和爆发力的摇滚曲风，形成一半民谣一半摇滚，所以叫一比一。尽管外面去下雨吧，我们心中一片晴朗，就是要这样的感觉。音乐可以给我们创造不一样的感受哈，想想蓝天、碧海、沙滩、白云，哈哈，来听听陶喆的吹吹风。 如果我们听到的这是重新 mix 版本的，是 DJ 版的吹吹风，不是我混出来的，混缩出来的，是别的 DJ。 谢谢你们，有请曹哥吹吹风。 今天西装太阳身边绕，我的心情特别好，歌声特别高，那个女孩的微笑，心里感觉多美好，做梦忘不掉。 中也感觉一片灰色，但是音乐给你增添了一抹亮色，真美好。谢谢曹哥给我们带来这个 DJ 版的吹吹风。汽车音乐会，感谢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汽车音乐会哈，要感谢在电波那一头遇见了你。好了，我是腾丁，期待一下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来了解一下一个私家车的共享平台奥兔租车，待会儿回来。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在北京这座城市，每天上班出差谈客户，哪儿还有时间装修房子？ 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呀，从装修到入住，设计师全程跟踪服务，家具风格随意选，家电和家具全配齐，这叫上班装修两不误，关键还能保证漂亮有颜值。 上班族装修房子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不用请假，拎包入住，颜值高，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高颜值全景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了。那么以前是周一哈，我们都会了解一下凹凸凸车，那我们现在呢略有调整，调整到周二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来了解一个私家车的共享平台凹凸凸车。啊，今天呢刘倩暂时来不了哈，那富裕来自凹凸凸车的公关经理富裕来代替一下刘倩哈，来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也是大雨来到北京，希望大家都注意出行安全。 嗯，上次呢就有人夸刘倩的声音特好听， 嗯， 那今天呢会有更多的人夸富裕的，因为富裕是传媒大学专门学播音主持专业的，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 来，下次你踢班哈，踢我哈。好，今天可以听到一个非常优美动听的声音，富裕。除此之外，富裕今天还给我们带来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先卖个关子哈。好，先来有请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大家也非常熟悉了。这是凹凸凸车的北京运营经理杨光。杨光你好。 冰冰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上次缺席哈，这次不能再缺席了。 对，今天雨天嘛，这是 更显你的诚恳哈。 对，见不到阳光，但是能听到阳光温暖的声音。 原来是这样的。好的，我发现二位都。这个挺能说哈，那接下来时间我就放心了，交给你们哈，多说点。我们在这个了解宝牌计划之前，了解好消息之前呢，还是提醒大家哈，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随时来提问哈。如果您有任何租车的需求，任何的租车的需求，会有任何的问题，关于这个业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问这个富裕或者问阳光都可以。来，我们的官微呢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您有什么车想出租出去哈？您觉得我这每月能赚多少钱呢？问问阳光哈，阳光是理财专家啊。 没问题。 好了，先了解一下凹凸租车是干什么的，富裕。 OK， 我们凹凸租车是从2014年5月将车共享的这个理念呢带入中国。它这个理念的意思就是把那个闲置车辆可以放到我们的平台用来出租，从而获取呢额外的收入。那么需要车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就是更经济的一个价格租到附近的这个车辆。我们就是为租客和车主建立一个安全保障的平台。那么在服务方面呢，我们坚持精细化运营的理念。在2015年7月，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深圳六大城市推出了24小时全程取还车的业务，那么这也是行业内首家也是唯一一家开通这个业务的共享租车平台。截止到今年的6月呢，我们的业务覆盖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等60个城市，注册用户呢，达到了1000万，注册车辆达到了50万辆，50万辆，然后车型呢是1万款。 嗯，是这样一个平台哈，私家车的共享平台，就是大家可以在这里呢共享车。简而言之呢，就是如果您有车想赚点外快，您把它租出去。 是的。 如果您有用车的需求，您到这儿来租车。 对。 一共有多少款车型？ 就是市面上您能想到的，从几十万的那个经济车型到几百万的豪华车型，在我们的平台上都可以找到。 就是各种特殊需求，比如说我想租一辆房车，有没有？ 是这样的，只要是蓝牌的车辆我们都有。 好了，明白了。那比如说我想租一辆这个越野车哈，要去开到草原去，现在不是找凉快的地方嘛。 对。 没问题哈。 没问题，这个没问题。 那我想体验一下这个豪车。 不知道您说的这豪到底有多豪。 怎么样？ 这还不算更豪。 不算更豪的什么？ 更豪的劳斯。 哦，劳斯，就说你能想到的车型在这里都是可以找到的。 对 的。 好的，还有朋友在关心哈，那么说的这个宝牌计划是怎么一回事？富裕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OK。那因为呢在我们那个平台上有很多的这个用户呢会反映这样一个问题啊，特别是在北上广深这样的限牌城市，有大量的闲置车主呢愿意共享。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些限牌的城市，很多人车不用了，但是为了保住牌照这样的稀缺资源，只有把车这么停着，即使每个月这么付出各种养车成本呢也不愿意卖掉。在我们知道这样的情况以后呢就推出了这样一个保牌的业务。这个业务呢大家可以就是通过凹凸租车，然后呢得到一个就是这种 什么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很多车主他的车嘛我们平台是有一个准入标准的，其实六年以内，但是很多车主的车呢他为了保住牌照，他的车可能已经十年了但是他放着呢，他就放着，他每个月要付出很多的成本去养车，所以呢，就是我们推出了一个保牌闲置车牌的保牌计划。保牌计划是什么呢？就是，运作模式其实是很简单，由凹凸租车我们牵头去集中采购一批车辆，然后呢，车主呢只需要投入一部分资金，后续的保险、保养、维修、出租都是由我们来负责，每个月呢给车主固定的收益。 明白了，就说如果车主有闲置的车，那但是呢又愿意要保住这个牌子，比如说像我，傅宇你不知道，我就为了保住牌子买一辆车。 对， 那怎么办？不行，你要不买车的话，牌子就作废了呀。 对， 保住牌子呢，不得已买了一辆车，可能买一辆车确实是用不上，就闲置着。然后把它放在那儿，哎呀，像今天这大雨天没办法，还得放在那儿，去挨这个雨淋啊，风吹日晒雨淋呢。然后我定期还得拿出去洗一洗啊，得保养吧，还得上保险，刚上了保险，好贵。然后阳光帮我出一主意，他说来参加我们的保牌计划吧，哈。 对，就是您不用买车了。 对。 完了，我们呢有一批集采的车辆，您只需要投入很少的资金。您像我们现在推出了一款产品，就是什么呀？就是，现代悦动。 哦，又推出现代悦动。 对，之前是大众朗逸。 对，原来是刘倩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大众朗逸哈，就是保住您的牌子，然后您什么都不用管了。 对， 这个内核的价格呢是111420元，其中包括车价、购置税还有上牌费，所有都包括了。 是的。 然后呢，每月的回报租金是3250。 对。 三年之后呢，这本全回来了，您还赚了一点点。 对。 三年之后这怎么办呢？如果您想要这车，您就开回家；如果您不想要的话呢，将以55000的价格回购。三年的净收益大概是60000多一点儿啊，这个年收益率是超过18%。 对， 现在呢，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了，又有一款新的车要推出了。傅宇给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就是因为针对北京的这个用户，我们就是全款的产品就是更新为这个现代悦动的2018款。那么全款投入79833元，月租金就能达到2500元。我们算下来是三年的租金收益能够达到90000块。然后在三年之后，我们二手车一次性的退出能够得到30000块，三年的净收益就是达到40000元。收益率能够达到50%。 明白了，这个呢就是收益率比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大众朗逸略低一些，但是它前期投入的成本却大大降低了。 是的， 那个需要投入110000多。 对， 这个呢是79000，不到80000块钱。 对 对 对，你们是不是听了上次有一人说我手里没这么多钱，我想参加保牌计划拿不住110000怎么办呢？然后你们回去是不是就要不然我们帮这位听众朋友来再想一想办法，量身定做一个稍微低一点的，这投入低一点的。 确实是有这样一个就是听众啊或者是这个用户的反馈，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达到这个用户的一些需求，特别是北京地区能够量身定制这样一些方案，能够符合更多这个用户的要求。 真的是太贴心了哈。这次的投入更低了，不到80000块钱，那么您每月呢还可以有这个利润回报哈，而且三年之后呢就是一笔这个大大大大大大的回报就入您的账了，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好了，凹凸租车大概了解了，是一个私家车的共享平台，它有很多的功能在里面，希望您了解一下这种全新的共享的生活模式，共享的出行模式哈，了解一下凹凸租车。另外呢，这个凹凸租车给大家推出的这个非常贴心的哈，量身定做的这个保牌计划也是越来越符合大众的需求哈，越来越这个实用，您也可以了解一下。具体了解凹凸租车呢，我怎么去这个用， 能告诉我们一下方式方法吗？ 啊，我们有三种方式了解我们这个保牌计划。一个是微信关注凹凸共享租车服务号，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去下载凹凸租车的 APP， 还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10100202报名参与。 选择您方便的方式就可以了。 对， 嗯，好，我们也期待大家的问题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向阳光来提问，努力只为明天，报告现在雨没有小，该怎么办呢？好吧，希望大家一切平安哈。如果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您在这样的雨天想租一辆车呢，可以问问阳光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好了，先来听一首歌，来自飞儿乐团，你的微笑。 好了，北京时间10:47，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凹凸租车的两位嘉宾哈。这两位嘉宾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呢是富裕，还有一位呢是阳光，给我们今天在这样的阴雨连绵的天气带来阳光般的感受哈。好，我们继续回到凹凸租车，再来回复有听众的这个小小的这个疑虑哈。他说我的这个车哈，确实是放在那儿，但是如果交凹凸租车帮我管理、帮我打理的话，我每月还要给凹凸租车交什么样的费用吗？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 是这样的，我们如果是现在用户如果有自己的车的话，我们是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长租。 嗯。 但是呢，我们是要求3年以内的车。 嗯。 然后呢，我们会这个找一个长期用车的这种匹配的租户，然后帮他匹配成一笔交易。 嗯。 这样的话，然后由我们从中间撮合。就是这样，这是长租，可能长期一个月以上的订单。 哦，那就是你们去先开始是充当一个像中介的角色，帮我找到这样一个租户。 对。 那如果找不到的时候呢，我就得一直等。 对，然后这就说咱们第二种了。 哦。 第二种呢，就是所谓的短租。短租是什么？就是车是在用户车主自己手里的。 嗯。 一旦有订单之后呢，他接受订单，我们的车管家会上门取车，他只要把车交给我们的车管家就可以了，我们车管家会送到租客的手里。 哦， 如果说一个租客像我们可能要租3天，然后3天之后呢，我们的专职的车管家会从我手里把车取走，然后还到车主手里边。 嗯， 这样的话他也很省心，因为他只是跟我们的车管家交接就可以了，而且是足不出户的，我们上门取车。 哦，这个服务特别好，我知道凹凸租车的服务肯定是特别棒的哈，毋庸置疑了。可是、我还想问的就是，如果我有一辆车想交给你们，然后你们帮我短租出去，那短租出去我每月这个租金的回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是这样的，短租的话就是每笔订单结束之后，两个工作日之内，收益会打到车主的凹凸租车账户，他就可以提现了。 哦，明白了。那比如说，如果说我这个月有15天是租出去的，那15天是没有租出去，那15天等于还是在闲置的状态。 对，是这样的。 那我要给你们交什么样的费用呢？毕竟你们还要帮我去拾到这辆车，对不对？ 每笔订单呢，我们会收取收益的15%，所谓的平台服务费。 明白了，那如果说没有租出去那部分就不收我的费用了。 对，是这样的。 哦，那是你们可要这个定期帮我洗一洗哈，还要帮我去保养哈。 这个肯定没问题的，因为我们每一次的取车呢，都要给车，首先呢就是我们要保证车辆送到租客手里是干净的，安全的，然后呢我们要送到租客是准时的，服务好的。 好的。还有就是提醒，如果您想租车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个保险要上。咱们这个保险是怎么样的？对于车主是什么样的保障？对于租车人又是什么样的保障？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凹凸租车呢和太平洋保险，我们是联合开发了一个租车短租的一个短期责任险，是255万。租客在租用期间呢，会通过平台购买太平洋保险的这个250万的短期责任险。这个保险呢，也就是说在租期之内一旦发生任何的事故刮蹭，是不会动用车主保险的，由平台保险来负责后续的跟进和处理。车主和租客都不用付出任何的精力和时间，我们会有专门的理赔人员全程跟踪处理。 哦，明白了。就是说如果作为一个车主来讲呢，我建议大家是这样，您把这个车的基础险先买好了， 对， 然后就不用管它了，不用上那个最高的险哈， 对对， 就基础险您得有。然后另外呢，您把这车给凹凸租车，他帮您这个托管租出去之后呢，车出现任何问题啊，都不会触碰到您这个险种，您第二年呢还不会有这个出险记录， 是这样的。 然后呢作为一个租户来讲呢，把这个保险上了之后就不用担心，哎呀，我身边不就有一个人说我这租车吧，我特别怕把人家的车给人家刮了，可怎么办呢？咱们有保险哈，也不用担心， 全部交给凹凸租车来处理就好了。 就希望有这样贴心的服务。我也希望这个70后、60后能够慢慢转换这种思想哈。咱们这个车呢，以后就是共享的时代了。 对，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另外呢，咱们凹凸租车这个共享车的平台和其他的这个二手车这个租车或者这些服务，跟他们平台有什么不一样吗？ 咱们优势在哪？ 首先我们利用的是这个私家车的闲置时间，所以说我们的价格会比传统租车呢低30%到50%。二一个，因为它的车源来自私家车，所以您能想到的这个车型在我们平台上都是可以看到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这边有这个全职的车管家服务，就是为您全程的去取送车，还会帮您打理这个车的一些维修保养，还有一些这种后续的服务。也就是说您足不出户，只用在手机上动动手机的 APP 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些您想租车或者取车这样一些非常基础的这样一些服务。所以说我们这个服务还有这个产品的安全性都是非常高的。 另外呢，就是可以用物美价廉这个词来形容吗？ 是，非常的便捷。 对啊，首先它是一个大的趋势，一个共享的平台哈。再有呢，就是它物美价廉，价格呢也非常非常的合理。 对 啊，再有呢，就是它可以用灵动这个词哈，一种非常灵动的方式。因为您对的就是这个不同的车主，所以您在这个平台上，您可以您能想到的车型在这里都可以租得到。 是的。 而且作为我车主来讲呢，我也非常的灵活，我只要交给你们，你们可以，我需要长租你们帮我长租出去，我需要短租你们也可以满足我的需求。 对， 另外呢，我的车这个租完之后呢，比如说今天是捎带手帮我接个孩子，帮我买个菜，上次说有车主租户有这种需求，咱也可以满足 的。因为您成为凹凸的车主以后，就可以享受这种车管家的服务，所以就是像这种维护保养车辆啦，取送车啦，还有因为出国或者度假然后帮您代管车辆啦，或者是帮您接送孩子和家人，接送朋友，这个就是在协调过后都是可以达到的。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不是以前刘倩跟我们说嘛，这个刘倩的经典语录就是说，首先呢，你不用身家过亿就可以享受汽车工艺的巅峰之作，在这里你可以这个一天哈就拥有一部豪车。 对， 马上就实现。再有就是它还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之外，它还确确实实是一个特别低碳环保的一个举措。 是的。 还帮您解决了这个我想开车但是没有车，我没有牌子这样的问题。 对， 解决了很多出行的困难，同时呢还帮我们这个减排很多哈，相当于干掉了一个火力发电厂是吧，上次刘倩说的。 是的。 好的，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凹凸租车如何去接触，如何下单。 那么爱爱着你，那就抱吧，别犹豫。等一下，如果有风吹过，你飞走怎么行？我绝对，我决定要把幸福带给你。我的双手。 来自井柏然，银河所有的星星，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承载它的是汽车音乐会。好了，我们今天来了解了一个很好的私家车共享平台凹凸租车哈。马上到暑期了，租车的人也非常多，阳光在这里有几个温馨提示要告诉大家哈。 是的，因为现在暑期就是租车高峰期，尤其是可能因为现在都是以家庭的形式出游，更受欢迎的就是七座的 SUV 或者是七座商务车。因为这种车型很紧俏嘛，所以大家如果有出游需求的话，建议大家是提前一周来去安排自己的行程，再通过凹凸租车提前预订车辆。 好的，好了，怎么预订车辆，怎么在凹凸租车去 接受这个服务呢 ？OK， 我们有三种方式。如果是想参与这个保牌计划，需要您就是名下拥有当地的车辆牌照。然后呢，有三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一个是呢，微信关注凹凸共享租车服务号，点击第一个菜单成为车主中的保牌赚钱报名。同时也可以去下载凹凸租车的 APP， 在首页的这个今日推荐中了解详情。第三个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1010-0202报名参与。 嗯，好，如果您有闲置的车辆想要共享哈，也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联系到凹凸租车。好了，时间到了，再次感谢二位光临我们今天的节目。下一次我们见面的时间是下周二，是不是？ 是的。 好，谢谢富裕，谢谢阳光，下周二再见。 再见。 好了，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汽车音乐会，明天九点还会为你带来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明天见。 上午九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 一套环保， 轻装出行。2018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百字情书喜从天降。8月17日，七夕节当天，我们将会全程见证你们的爱情纪念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在 H5 页面写下你们的爱情故事。8月17日，音乐与故事陪你们在一起。 Yes, I do。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井井有知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